据南朝鲜网报自主时报消息，南朝鲜检察当局以涉嫌违反保安法为由，12号对旅美同胞学者教授金尚日判处关押三年，剥夺公职三年。他们干出这种法西斯暴行的借口是，金尚日曾给一些媒体投过有关民族统一和抗日运动史的文章。